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8章，第二场战争开始了，第150集。 说到马人， 赫敏带笑声止住一些，又说， 现在詹姆克教师是谁？费伦泽会留下来吗？ 他肯定会留下来的， 哈利说， 别的马人都不让他回去了，不是吗？ 看来他和特里劳尼都要来教课了， 金妮说。 我敢肯定，邓布利多还希望能永远摆脱特里劳尼呢， 罗恩说，嘴里嚼着他的第14块巧克力蛙。 告诉你们吧，要我说，这门课根本就是垃圾，费伦泽也好不了多少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 赫敏问道。 我们不是刚刚发现确实有真正的预言吗？ 哈利的心跳加快了，他没有把预言的内容告诉罗恩、赫敏或任何人。纳威对他们说，那个预言球在哈利把他拖上死刑厅的台阶时摔碎了。哈利还没有纠正大家的这种印象。如果对他们说，他必须杀人或者被杀，别无选择，他们脸上将出现什么样的表情？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。 真可惜他摔碎了。 赫敏摇摇头，轻声说道。 是啊， 罗恩说， 不过至少神秘人也永远不会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了。你要去哪儿？ 他看到哈利站了起来，既吃惊又失望地问。 去海格那儿。 哈利说， 你知道的，他刚回来，我说过要下去看他，把你们俩的情况告诉他。 哦，那好吧。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，望着病房窗外那一方蔚蓝色的天空。 真希望我们也能去。 替我们向他问好。 哈利朝门口走去时，赫敏大声说， 问问他的那个小朋友怎么样了。 哈利挥了挥手，表示听明白了，然后就走出了病房。即使对于星期天来说，城堡也显得过于安静了。每个人都在外面阳光灿烂的场地上，享受着考试结束后的轻松，和即将到来的学期最后几天没有复习和考试困扰的日子。哈利慢慢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，一边朝窗外望去，他看见人们在魁地奇球场上空悠闲地飞来飞去，还有几个学生在巨乌贼的陪伴下在湖里游泳。他发现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愿意跟别人在一起，每当跟别人在一起时，他就想离开，而每当独自一人时，他又希望有人陪伴。不过他认为他是真的要去拜访海格，自从海格回来以后，他还没有好好跟他聊过呢。哈利刚走下通向门厅的最后一道大理石楼梯，就看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从右边一扇门里走了出来。哈利知道那扇门通向下面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。哈利停住脚步，马尔福一会儿也停住了，只听见场地上的喊声、笑声和水花泼溅的声音从敞开的大门传进了礼堂。马尔福扫了一眼四周，哈利知道他在查看有没有老师，然后他看着哈利压低声音说道， 你死了，波特。 哈利扬起眉毛， 真滑稽， 哈利说， 那我不是应该不能到处走动了吗？ 哈利从没见过马尔福这么生气，他看到那张苍白的尖脸气得扭曲了，心头感到一种冷冷的快意。 你要付出代价的。 马尔福用比耳语高不了多少的声音说， 我要让你为了对我父亲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 哎呦，我可真吓坏了。 哈利讽刺地说， 我想跟你们三个相比，对付伏地魔只是一次热身训练。怎么回事？ 他又补了一句，因为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听到这个名字都像被击中了似的。 他不是你爸爸的朋友吗？你不会害怕他吧？ 你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吗，波特？ 马尔福说着朝哈利逼了过来，克拉布和高尔分别在他左右两侧。 你等着吧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你休想把我父亲送进监狱。 我想我已经这么做了， 哈利说。 摄魂官离开了阿兹卡班。 马尔福轻声说， 我爸爸和其他人很快就会出来。 是啊，我想他们会的。 哈利说， 但至少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卑鄙小人。 马尔福迅速伸手去掏魔杖，但哈利出手比他还要敏捷。没等马尔福的手指伸进长袍口袋，哈利就已拔出自己的魔杖。 波特！ 这响亮的声音从门厅那边传过来。斯内普出现在通向下面他办公室的楼梯上。哈利一看见他，内心就涌起一股强烈的仇恨，远远超过他对马尔福的憎恶。不管邓布利多怎么说，他都永远不会原谅斯内普，永远不会。 你在做什么，波特？ 斯内普一边大步朝他们四个走来，一边说道，声音和平常一样冷冰冰的。 我正在考虑给马尔福用什么咒语，先生。 哈利情绪激烈地说。斯内普狠狠地瞪着他。 赶紧把魔杖收起来， 他厉声说道。 给格兰芬多扣去十分。 斯内普朝墙上那些大沙漏望去，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。 啊，我发现格兰芬多的沙漏里已经没有分数可扣了。这样的话，波特，我们只好 再加上一些分。 麦格教授重重地踏上了城堡的台阶，他一只手提着一个格子尼旅行袋，另一只手拄着一根拐杖，把几乎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上面。但除此之外，他看上去状态还不错。 麦格教授， 斯内普大步迎上前去说道， 看来你刚从圣芒格医院出来。 是的，斯内普教授。 麦格教授说着，抖掉身上的旅行斗篷。 我已经恢复如初了。你们俩，克拉布、高尔。 他威严地招呼他们过去，他们的大脚在地上拖着，看上去很不安。 给。 麦格教授说，把旅行袋塞进克拉布怀里，把斗篷塞进高尔怀里。 替我把这些拿到我办公室去。 他们转过身，脚步沉重地走上了大理石楼梯。 好了。 麦格教授抬头看着墙上的沙漏说， 我认为应该给波特和他的朋友每人加50分，因为是他们提醒大家神秘人回来了。你说呢，斯内普教授？ 什么？ 斯内普厉声问道。哈利知道他其实听得清清楚楚。 哦，这个我认为。 那就给波特、维斯莱兄妹俩、龙巴顿和格兰杰小姐各加50分。 就在麦格教授说话的当，一大堆红宝石像阵雨一样落进了格兰芬多沙漏的底球里。 哦，我想还应该给洛夫古德小姐加50分。 他又说，于是一堆蓝宝石落进了拉文克劳的沙漏。 好了，斯内普教授，你好像想给波特同学扣掉10分。这样一来就是…… 几粒红宝石退回到了顶球，但留在下面的数量仍然很可观。 好了，波特、马尔福，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你们应该到户外去。 麦格教授语气轻快地继续说，哈利不需要他再说第二遍。他把魔杖插回袍子里，没有再看斯内普和马尔福一眼，径直朝大门冲去。